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钱真带来的资料比新建他们想要的全，据说办案的有一个是新调到刑队的，积极性难免比较高，当时证人口供录了一大批，但是也就是这个原因才导致后来筛选的时候不得不从中选几个直接证人，剩下的只是作为资料保存。钱真是把这些全都拿来检察院了，挺厚的一叠往桌上一放， 自己看吧。 新建随便拿起来翻了两下， 有摘要没有？ 他看的是钱真，明显是希望听到对方口中的简化版。作为这个案子的参与人之一，钱真的话当然要比这大堆的卷宗重要多了。明白新建的意思，钱真有点不爽地扫了他一眼，然后坐下，拿起复制的杯子灌了一大口水，拖了一会儿才清了清嗓子。 其实啊，这案子我没跟到最后，因为证据什么的都没问题，所以后期也就不需要太多人了。我记得之前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去车队问过高松和赵年的情况。 说到这里，他看着新建有点故意。 不过当时的环境是一面倒的。 他对面的男人脸色没变，但是心里已经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表面上看，赵年这个车队经理当得还算是不错，至少资料上的档案记录很干净。但是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情况跟最初所得大相径庭。这年头有口皆碑的人不多，但是是个人就骂的其实一点都不稀罕。赵年在车队里大概就是这么个地位，十个人骂他不是东西的得有八个半，剩下大概就是表示过要砍了他全家的。平时就一直克扣补助提高份钱，仗着自己家里有人在公司高层，所以很多事儿做得明目张胆，不给钱就乱扣分罚款。 当时随便问的几个出租车司机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赵年死了是活该。 高松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生活本来就挺困难，平时为人很老实，就连交通违章都没有一起，公认的老好人，就是喝多了有时候劲头大点，这一点他们车队的司机能证明。高松平时温吞吞说话都不大声，喝多了能把桌子给踹翻了， 简单来说就是发起酒疯来不受控制的那种人。新建越听眉头皱得越紧。 你是故意的？ 钱真说话的语气跟态度实在太恶劣，以至于他想无视都难。坐在椅子上的警察一耸肩。 哎，我这可都是原话复述的，不信你自己看口供啊。 事实上，办案人也是因为考虑到诉讼的问题，所以特地把赵年的情况简化了，不然这种情况给任何人看都难免会产生偏颇心理。 赵年就算再有错，他家人没错。 最小的被害人才12岁，大人的纠葛恩怨跟孩子无关。这话是傅志说的，他本来在旁边整理东西，一直听着没吭声，直到钱真完了才补了一句。那边警察探头看了他一眼，嘿嘿一乐。 哟，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从他进来就没打过招呼，闷头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于这种嘴欠的调调没多做表示，傅志手上的工作没停，旁边新建看着他，然后把视线转回钱真身上。 案发现场的重组，你们得到的是什么结论？ 结论都写在报告里了。 钱真往后靠了靠。 死亡时间上确定第一个被杀的是赵年的妻子，然后是赵年，所以赵青才能打激情杀人。因为高松不存在杀赵年妻子的明确动机，甚至都是第一次见面，杀人这种事能够激发起杀机的第一应激人都是主因。赵年既然也在场，如果高松是预谋杀人，他第一个伤害的人不会是赵年的妻子。 新建拿着报告看了半天，他就是觉得死亡顺序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翻了好几遍，他终于抬起头。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现场会有两把凶器？ 两把？ 钱真扬了扬眉，想了一会儿才摇摇头。 沙发上那把只有赵年妻子的指纹，并且没有任何的血液反应，被害人身上也没有任何一处的伤口与那把刀吻合， 并不能算作凶器。按照现场的环境，那十有八九是赵年的妻子拿着自卫用的。 显然这点新建也同意。 赵年的妻子拿这把刀是为了高松。 他顿了一下，然后放下卷宗。 所以高松杀赵年的妻子不是故意杀人。基本上赵家的其他人跟高松都没有直接恩怨。他找上赵年家目标其实很明确。他是为了赵年。 新建这句话说完，钱真跟傅志全都愣了一下。这结论太峰回路转了。以至于第一时间都有点反应不过来。傅志站起来，拿过卷宗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你是说高松杀赵年的妻子是意外？ 事实上，高松杀人的凶器并不是事先准备的，而是赵年家放在客厅的刀。茶几上都是水果，看样子他当时是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在吃东西。而现场的血痕鉴定，最先受伤的应该是最靠近门口的赵年。新建挑了下眉， 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门口处的血迹是赵年受了刀伤留下的，他身上有其他搏斗防御性伤痕。如果当时的情况是高松最初找赵年理论，发生争执继而动手，然后赵年的妻子听到争执声音拿刀出来，高松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杀人，那就是过失杀人。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明明赵年站在门口，第一个死的却是赵年的妻子。同样，这个推论也能再推出另外一个结论，他杀赵年和赵年的儿子都是直接的故意杀人。高松在当时完全可以停止继续伤人，但是他没有。赵年的儿子应该本来在卧室看电视，距离客厅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高松既然能够走到那里去把一个小孩给杀了，主观上已经是绝对的故意了。 傅志在新建说话的时候一直没吭声，直到他说完了才接了一句。 但是你这个推论恰好证明了高松是激情杀人。赵年妻子的死在现场对高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最初没有伤人的念头，后面发生的事都在意料之外。 我不认为他是激情杀人，我不相信一个人会这么轻易在一个动机的刺激下一连杀三个人，还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杀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对此新建挑了下眉。新建后来让钱真去帮他找两个人，当时钱真扬了扬眉，什么都没说就走了。不过还没等到他找到人，这案子的发展方向就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最先了解到情况的是李磊，他跑到傅志的办公室让他上网 检查系统的网。 那上面除了归宿电视剧可以下载之外还有什么可看的？ 不是内网，外网，外网。 李磊很激动，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 哎，算了算了，你在我手机上看吧。 傅志可有可无地扫了一眼，然后皱起眉。李磊开的应该是一个大型讨论社区，上面红色 HUT 标着狂闪的一个帖子，就是出租车司机被生活压迫成了社会怪物。里面很详尽地描述了高松这个案子的案件背景，特别是将高松的生活压力做了一个非常渲染的勾勒。至于下面的回帖，即便傅志没看也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了。他看了李磊一眼。 赵青？ 谁知道？ 话是这么说，但是表情不言而喻，这种手段实在不太像一般人能用得出来的。其实社会舆论的关注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并非是不好，毕竟透明化在公正性的制约效果一直很明显，只不过公众容易被煽动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有时候片面的了解不足以让整件案子的真实都被人所关注，而一些偏激的重点却会被刻意的放大化。傅志可以预想到新建看到这些会是什么反应。高松的案子引起社会关注这件事很快影响开始扩大，处长在第二天就找了新界和傅志去谈话，内容无一例外的都是上头甚至特地有人打了电话来特别注意这个案子，让他们一定要谨慎处理。不过院里倒是没给新界他们太多的压力，处长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偏重看法，但就是这种程度也够新界郁闷的了。